尽管海光远心向着鄂国人，有大鼻子给他撑腰，但是对我们哥俩还是不错的。我们总觉着为人处事不能太绝了，望队长网开一面，对他别下毒手。一旦下了毒手，有人在背后骂我们哥俩缺德，我们是叫喜新厌旧，背主求荣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对，看来你们二位是有心人呐。你放心，海光远要是知趣儿，我张某绝不亏待他。他要是不知趣，不知趣您也得高抬贵手啊，这个人一时半时转不过弯来呀。望求队长开恩。好吧，冲在二位的份上，我但能容他我就容他，这样行了吧？多谢队长。张作霖部署完了之后，仍然在广宁山财神庙布置下天罗地网。到4月18这天，等着海沙子。海沙子离得太远，消息不灵通，而且他相信二冯，也没往别的地方想。二冯没送来有什么变化的情报，他就知道一切顺利。4月18我就见于毅去，因此这老东西领着20个保镖起身到广宁山。做梦也没想到一进财神庙掉进龙潭虎穴。这海沙子50来岁了，秃头亮顶，大个，紫微微的脸庞，有点脸冒胡子，手上带着扳指，身上带着一长一短两件家伙，袍子襟在腰带上掖着，一看就是个山大王。后边跟来这些保镖那也都不善乎，可是进入张作霖的魔掌，有本事也施展不出去，哗，被赵家庙的人就给包围了。二虎到了海沙子近前，蹭蹭把两支枪给拔下去了。我说老海涛，你瞅他是谁呀？啊，你们干什么？正在这吃惊之时，张作霖笑脸相迎，是一躬扫地。老前辈，恕我冒昧，张作霖有礼了。海光远是魂飞天外，本来他想跟于毅联手对付张作霖，怎么于毅没了变成张作霖了？可想而知，消息走漏，事情发生变化了，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。回头一看，都是赵家庙的人，几百支枪都对准他和他的保镖，压光半个输个不字，就得打成筛子。使他不解的是，张作霖哎对他挺热诚。哦，这是演戏，这是给我灌迷魂汤啊。你是张作霖？然。张作霖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您别着急，能不能到屋里的心平气和的咱们讲一讲？好吧，刀山我拔，油锅姓海的票，谈不到那么严重，行吧。到了屋里， 海光远气呼呼往那一坐，眼珠子瞪得一般大，盯着张作霖。张作霖挨着他坐下，老前辈，事情发生变化了，你给九只手一回的那封信到了我手了，你们约会的事情我清楚了，我是捷足先登，在数日前我把于毅给收拾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把海光远气的嘎嘎咬牙呀，我这冯超冯群卖主求中狼崽子，冯超冯群吓得没敢露面，见海光远呢脚里有点内疚，无言可说，所以俩人藏起来了。张作霖把这番话说了，老前辈骂也没用，冯超冯群对你够意思，就在我下手之前他们在我面前苦苦哀告给你求情啊。老前辈，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，我根本无心害你，我知道你是上了九只手于毅的当了，偏听偏信，因此您对我才有成见。现在我把事情给您解释开了，我希望咱们两家别结仇，我站我的赵家庙中安普，你站你的朝阳嘎达营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果老前辈看得起我张某，咱是朋友。张作霖刚说到这儿，没想到这海沙子一蹦多高，不开了。海沙子又名海光远，报字盖偏妻，在朝阳嘎达营那是最有实力的一派，手下管着2000来名弟兄，又有鄂国人做他的后台，枪支弹药十分充足啊。可惜呢，他就是离得比较偏僻，不然的话，什么冯林葛呀、青马坎呢，他都没看在眼里。这家伙野心勃勃，早想把辽南地带一口吞掉。这次于毅约他，正中下怀。于毅答应，把赵家庙的张作霖平了，然后两个人二一天作五分赃。海沙子非常高兴，要这样一来就能插进脚来，不愁愿望不能实现。哪知道想的倒挺好啊，实得其反，不但什么也没得着，还上了张作霖的当，被围在广宁山上的财神庙。海沙子五雷轰顶一样啊，但是这家伙横的厉害，跳脚晃脑袋吧，来回之倔的，老嘎子长，张作霖短，什么难听他骂声，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，姓张的来给你爷爷来个痛快，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我已经混了几十年了，我栽在你手里头，我冤的慌。正这时，唐二虎过来了。唐二虎不管这个，抡起大巴掌，啊，别啪别啪别啪。 这顿耳雷子揍的把海光远揍的眼前冒金灯，顺着鼻子嘴角往下淌血。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扑了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句。我说你报什么字儿？装什么英雄？你海沙子算他娘个屁！你也就是远离辽河，你占了便宜了。你要在我们这方前左右，他们爷爷踩也把你踩平了。我问你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哪点对不起你？是动你一草一木了？是有亏待你之处？你为什么跟九只手于毅狼狈为奸，阴谋想踏平我们赵家庙？你是何居心？哎，别看你被我们困住了，我们大队长对你绝对够意思。老前辈长，老前辈短，拿你当个人五人六的，真他妈不识抬举啊。你还来了劲儿了，毙你就毙你，今天爷爷高兴，我拿刀先捅了你。撑！唐二虎把大脑子拽出来了，这就要下手。张作霖过去赶紧给拦住，妈，大哥不准下手。唐二虎得听张作霖的，狠狠的把海沙子推到一旁，唐二虎推到后边去。张作霖冷笑了两声，老前辈别不服了，是您够个人物，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诸葛亮那么大的能耐还失街平呢，何况是你呀、哎、我知道你不服气，那好吧，咱们将来再会，今天我是非放你不可，你要觉着张作霖够个朋友，那么咱进一步咱交一交，你觉着我是个小人，你觉着这口气出不来，你随便报复我，等着我再数个罪数，我要学学古人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术，我放你几回，我抓你几回，多咱你服了，多咱算拉倒，来，把武器还给他们，送客。谁敢不听？把枪都给了他们了，当然了，子弹都给没收了，他要翻脸开火怎么办？海沙子还有点不服气，手下的人拽了拽他衣服，那意思横把见好就收吧，这就够意思了。海沙子把袖子一甩，气冲冲来到财神庙门外，任邓班安飞身上马，带着手下的炮手回奔朝阳嘎达窑。将来他怎么回事，咱慢慢的再说，翻回头再说张作霖，这也算一场战斗啊，干的是干净漂亮，率领弟兄们得胜返回赵家庙。冯林阁跑了，于毅完了，在这一带全是赵家庙的地盘了。现在张作霖是羽毛丰满了，精神焕发，但是他时刻没忘记提高警惕。出头这船子先烂了，这一点他非常清楚，官大生险， 树大招风，如果忘乎所以，就会身遭不测之祸。他传下命令去，不管各地方的保险队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，必须加紧操练，不称职的马上淘汰。另外呢，纪律方面一定要掌握好，不准强奸妇女，不准调戏妇女，不准在眼皮底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。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点，是就地处决。要说大伙不怕张作霖，那叫吹着牢，对他又服是又怕。张作霖抽出身子来，经常到各地去视察，有一段时间呢没事儿，眼看到了冬天了，弟兄们该换装了，张作霖又拿出一笔巨款让他们制作服装。凡是赵家庙的保险队，一色儿都是黑棉裤黑棉袄，值夜班的还发一件棉大衣，清一色呀。每一天冻豆腐、猪肉、粉条、大鱼，吃个勾满豪瓶，谁不高兴？因此战斗力比以前又提高了一大块。有一天唐二虎向张作霖请假，我队长给我几天假，我打算到天光台去一趟，瞅瞅我那大胖儿子，自从我得了这儿子之后，咱这就没太平过，我一直跟着你没请过假，我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事儿了，怎么样，放我几天吧。大哥，不但放你几天假，我还陪着你，咱一块儿去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对，你应该看看娘，看看你媳妇和孩子，咱也是人，到时候也得给他们送去点温暖，对不对呢？张作霖带着孙烈、陈张世飞，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八名炮手保护，骑着马赶奔田庄台。到这之后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，那唐二虎是高兴啊，见着老婆抱着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啊。张作霖见着田小凤呢，一打听母亲媳妇孩子，田小凤说，你忘了我跟你打招呼了，被太平山的金寿山给接走了，已经住了一个来月了，我派人去接，金寿山不答应，非要留老太太在那儿过年，叫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张作霖在田庄台勉勉强强待了两天，他一见田小凤啊，这心里头有那么个滋味，坐不是坐，站不是站的，除了谈公事之外，觉着手脚没地方放。所以张作霖跟田小凤提出来要去太平山，田小凤还要陪着，就这样留下二虎在天庄台住着，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山。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，列队迎接呀。等见着张作霖，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，队长，兄弟，金身大驾，光临必寨，太叫我高兴了，兄弟，我太高兴。金寿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，太激动。张作霖听说了，